欢迎收听热血悬疑刑侦小说《复剑结案报告》，作者功夫包子，演播深蓝蔚蓝、八千里路、扶风，后期青玉，来月文化制作出品。 过了一会儿，传出了浴室的水流声，新剑被他搞得也有点烦。他从复制的烟盒里抽出一根烟点上，一动不动地坐着。他能明白对方生气的理由，那种感觉大概就跟他当时知道复制被威胁的时候感觉差不多。谁遇到这种事都不会完全不当回事，他当初怎么担心复制的，今天异地而处，两个人的心态其实是一样的。但是他明白归明白，让他真正开口去跟复制说又是另外一回事，这大概就是所谓的死要面子。自嘲地笑了笑，新建长出了一口气，当初复制不愿意告诉他，惹得他不痛快了好几天，现在真是风水轮流转，此一时彼一时啊。如果换了是个女人，大概两个人反而还比较好沟通。说到底，两个男人之间的这种相处之道，比起一强一弱这种常见的搭配形式，还是太不容易和谐了。他们两个工作可以是完美的搭档，做朋友的时候可以是默契的死党，真到了情人这种关系，他一时放不下，复制也放不下。不过来日方长，再慢慢来吧。感慨地叹了口气，心切把一根烟抽完了才站起来，看着卧室已经关上的门，摇摇头也进了浴室。他跟复制都需要时间，一个适应彼此，完全分享自己生活和一切的时间。严格说起来，大概是有些仓促了，他们两个谁都没准备好。第二天早上，新建的态度照常，复制依然是没话，沉默地吃完早餐，然后一起去等公车。因为不清楚等车的时间，所以两个人都起得很早。复制等车的时候一直在抽烟，新建不怎么苟同地想说两句，看着对方的脸色又给憋了回去。犹豫到最后，他打了声招呼说去买两瓶水，隔壁就是超市。复制也没吭声，只是点了下头。然后就是那么巧，新建去超市没多久就来了一辆车，一直到开走了他也没能赶上。复制本来只是安静的抽烟，车过去了只能等下一班，旁边陆陆续续等车的人多了，一群人站在一起就有点挤。他不着痕迹地往后退了一点，然后毫无预警的，他脸色微变地往超市里跑。这超市虽然不大，但也是附近几个居民小区唯一依赖的一家，货架不算繁复，也不少。复制挨个排找了一圈，却没有看见新建的人。他拿出手机就开始打电话，可一直没人接。脸色在连着两通无人接听的电话之后变得无比难看，复制不信邪地来回找了两三遍，确定新建不在之后又冲出超市，皱着眉反复地在视线可见的范围内寻找他熟悉的那个人。耳边一直是手机的等待音，每一声都跟催命一样。复制自己都不知道，他攥着手机的手心全都是汗，自己的心跳声也被放得很大，明明是一大清早，却诡异地给了他一种快要天黑的时差感。拨出通话重复到第四遍，毫无预警地被接了起来。新建的声音很疑惑， 复制， 但是他没有听到回应，手机里只有复制的呼吸声，清晰可闻的那细微的颤抖。一直沉默了有几十秒，复制挂了手机，旁边的人只是看着他几乎用可以算是暴怒的状态把手机摔出去，瞬间四分五裂的机身飞弹的到处都是。新建在复制收线之后，看着自己手机上留下的那三通未接电话，回想起刚才听到的那阵沉默，后知后觉地发现了一件事。复制并不是在担心，他是在害怕。新建赶回车站的时候，复制靠在旁边栅栏上抽烟，看见他跑过去抬头看了一眼。 我刚才在超市里发现我手机没带，就回去取了一趟。 新建解释了刚才的去向，复制没什么特别的反应，只是嗯了一声。一路上他都没再说一句话。感情到底是什么东西，新建以前没有仔细的去思考过。 或者说他本来觉得自己明白，该珍惜的他从不放弃，该争取的他从不错过。他一直很清楚自己要的是什么，之所以他跟傅志在一起，也是因为他知道自己不想失去对方的感情。然后他得到了，只是他从来没有想过，原来他得到跟他最初想要的并不一样。傅志早上在手机里那颤抖的呼吸声，整整一天都在新建的耳边响起，就跟入了魔一样。哪怕是他再想忘了，再投入在工作上，那声音都一直盘绕在那儿，而且越来越明显。从他认识傅志这个人，就没见过他情绪有太激烈的时候。哪怕是那天两个人在医院的那一晚，傅志依然能够控制得住。他的淡定是被现实打磨出来的，那是一种接近于自保的本能，因为经历的太多，所以不得不将很多东西压抑起来。所谓岁月催变的成熟，其实也不外如是。那就好比人在生活之中找到的一个底线，一个情绪上的平衡点。但是今天早上，即便他看不见傅志的样子，也知道他失控了，那么明显，狼狈到无法掩饰。一天的时间，心健反复地在回想自己认识傅志时的点滴，所能回忆起的每一个镜头，每一句话。伴随着现在他与傅志的种种交错，有种越来越乱的感觉。他开始觉得，其实他一点都不了解傅志，至少在感情上，他了解的不够彻底。傅志也几乎一天都没有说话，除了工作上的问题，他大部分的时候都是沉默的抽烟，一根接一根，没有停过。新建想跟他说点什么，但又觉得开不了口，这种冲击对他来说太大了。原本一直以为是互等的一段感情，原来从始至终都不是对等的。新建分不清楚自己心里的感觉到底是怎样的，觉得心疼，迟疑，犹豫，甚至有一点退缩。他没有想过要去承担这么重的一份感情寄托。傅志长久以来的压抑造成了一种假象，而当这一切被拆穿的时候，他甚至觉得有些沉重。 审查报告要复刻吗？ 耳边突然响起傅志的声音，心间愣了一下，他转过头半天才点头。 要。 傅志没说什么，拿过文件就往复印室走。办公室的老检察官直到他离开了才插嘴问了一句， 他今天是不是身体不太舒服？ 嗯， 我看他脸色不太好。 新建对这句话只能尴尬地笑笑，对于两个人搞成这样感觉有点乱。这种情况一直持续到了晚上下班的时候。新建下班之前接到了一通电话，是他家人让他回家吃饭。他当时看了傅志一眼，后者没什么特别的反应，只是微微地眯了下眼睛。 我行了，我回去。 本来到口边的拒绝突然改了。新建在扫完傅志那一眼之后，莫名地觉得这时候其实他们两个分开冷静一下比较好，至少他需要一个思考的空间。这时候回去对着傅志绝对不是一个好主意。听到他打电话，一直安静坐在旁边的人没搭话，只是在东西都收拾好之后很淡的补了一句， 我送你。 新建和傅志不一样，他虽然并不算是真正的本地人，但是家人之前就搬过来了，所以跟在这里无亲无故的傅志比起来，新建在这里也不算是异乡之客。本来开口想拒绝，但是终究新建没吭声。两个人一路都很安静，因为没开车，其实就是坐出租车过去的。傅志在新建下车的时候问了一句， 还回来吗？ 这句话不知道为什么让刚下车的男人愣了一下，然后犹豫了一会儿， 不好说，看情况。 已经离家这么多年了，他不太习惯留宿在家里。傅志没说什么，只是点点头，嘱咐了一句让他小心，就看着他上楼了。新建这顿饭其实是为了他解吃的，带了个男朋友回家，是搞 IT 的，人看着挺老实，对他姐真是百依百顺，反正是比赵青那种强。吃完饭又聊了一会儿，新建对这个未来姐夫印象不坏，不过因为他姐要住在家里，所以很明显没有他待的地方了。 我难得想留下做一碗孝顺儿子，竟然还不给我机会。 挑了下眉，新建的一脸无奈。对他这句话，新妈妈的反应是瞥了他一眼。 算了吧，需要你的时候见不着，吃顿饭都得请三四遍，赶紧把这套收起来，好好报效祖国去。 先别走，你刚才喝了酒了。 看着他要出门，他姐在后面拽住他。 被查了你就倒霉了。 新建摇摇头。 我没开车。 那你打车回去啊。